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 让我感觉你深深的温柔。 柔，手牵手，在爱的天空任你遨游。从今后，让我分享你年少的清澈。用多少感动，喝多少伤痛，多少泪水和笑容编织成这个梦。水和笑容编织成这个

我痛恨的平凡，才想起那些时光最爱，让剩下去打完，把残酷的未来 下西戳一下，动物未必需要尖牙，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